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国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1年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与此同时，千余名华侨抗日义勇军的队员，在“保卫星洲”的口号下，开往前线协助英军作战。 1942年6月4日，中途岛海战，美国海军以少胜多，日本惨败收场，太平洋战区迎来转折点。 盟军的 B-29 轰炸机，便可以把日本本土纳入其作战半径，尤其是东京所在的关东地区。 1945年，日本帝国军队自杀式袭击美国航母编队，他们能否左右太平洋战局的变化？档案特别节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启示录之日本海军太平洋覆灭记》。 1941年11月，在一次日本天皇亲自出席的御前会议上，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提出的出兵太平洋的请求被批准了。可是南太平洋上有美国、英国还有荷兰的殖民地，进军南太平洋就等于向美英和三国宣战，日本有这个胆子吗？其实早在这之前，日本已经开始了向东南亚的扩张。日本的这一举动当时引起了美国的不满，为了给日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冻结了对日本的经济贸易，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高辛烷石油的控制。因为要是没有了石油，日本的战斗机就无法起飞执行任务，日本的舰艇群也就无法行驶在广阔的海域当中，那么日本的对外扩张计划将会严重受阻。那么日本该怎么办呢？当时他们有两个选择：一，从中国撤军，停止对外扩张；二，自组旗帜，南下夺取战略资源。而当时正被扩张野心驱使着的日本，当然会选择南进。珍珠港位于夏威夷瓦胡岛的南端，是太平洋上南下的枢纽，也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活动中心。而日本把美国太平洋舰队视为他南进途中最大的障碍，认为只有消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他们才能够放心大胆的南进。 日军即将向美军发动攻击，凌晨4点，瑞鹤号航母上的日军飞行员迅速集结。在指挥官渊田美金雄的带领下，全体飞行员用清酒遥敬天皇。山本五十六命令渊田美金雄率领部队偷袭美军的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山本五十六试图重创美军，从而扫清日本征服太平洋的障碍。渊田美金雄对那场战斗记忆犹新，我们突袭珍珠港成功后发回了虎虎虎的密电。 美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的海军下士厄尔南丁格尔这样形容当时的场面：炸弹爆炸后，船摇晃了起来，一颗炸弹落到我身边，中尉倒下了，身上全是血，甲板上堆满了尸体，眼看船就要沉了，于是我跳进了海里。突袭过后，美军共有2500名士兵死亡，1200名士兵受伤，而日方仅牺牲了30名飞行员。美国上下震惊不已，人们再也不反对国家投入战争了。日军没有在夏威夷登陆，也没有攻下珍珠港，他们只是炸沉了一部分美军舰船，而且是已经过时的战列舰。航空母舰对于海上战争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珍珠港的3艘美军航空母舰当时正好出巡，所以逃过了一劫，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美日关系剑拔弩张，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早已料到日军会发动攻击，但却没想到其空军部队能将魔掌伸到5000公里之外。第二天，罗斯福在国会发表了演说。 Yesterday, December 7, 1941,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suddenly and deliberately attacked. No matter how long it may take us.Overcome this premeditated invasion.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ir righteous might will win through to absolute victory. 这是一场没有宣战的偷袭。同一天，日军袭击了中国南部城市香港，随后又炸毁了美军在菲律宾的空军基地，并在巴丹半岛登陆。日军在中国取得立足点后，又入侵了缅甸和马来半岛，抢夺橡胶，侵略荷兰殖民地苏门答腊、爪哇岛，夺取石油，进而威胁到了印度和澳大利亚。他们还侵占了法国殖民地中南半岛。1940年法国沦陷后，维希政府无力反抗希特勒的要求，将一些空军和海军基地让给了日本。为了打击日本，美国切断了对日石油供给，并冻结了日本资产。经济制裁促使日本发动了战争。日本是一个人口过密的岛国，自然资源匮乏，但发展迅速，所以日本决定通过武力抢夺稀缺的原材料。日本将自己的海军打造成了世界上第二大舰队，航空母舰不下10艘，战斗机也非常精良，比如零式战斗机，它在速度、灵敏度和射程方面都优于同盟国的战斗机。裕仁天皇是日本的第124位皇帝。这位天皇颇具学者气质，钟情研究海洋生物学。他被国民视为天神在世。在神权的庇佑下，他发动了战争。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共有30万中国人遭到杀戮。而后，日本趾高气扬地进入了北京的紫禁城。 日本天皇是国家元首，但不是统治者。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首相东条英机和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手中。这个组织通过当地的宪兵队控制国家，他们利用广播宣布即将对美国发动战争。这些在早饭时间从中南半岛起飞的日军飞行员正在寻找前来保护新加坡的两艘英国战列舰，他们分别是战斗力薄弱的反击号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当时最先进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不到一个小时，两艘战舰均被炸沉。就在这一天，英国失去了制海权。英国首相丘吉尔火速赶往华盛顿，这一刻他已经等待了两年。罗斯福希望大家明白，他曾竭尽全力想要维持和平，可如今这场战争已经演变成了一场世界之战。丘吉尔此时有着更强烈的感觉。丘吉尔严重低估了敌人的实力，日军占领香港仅仅用了几天时间。 1942年2月1日，日本占领了马来半岛后开始进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白思华随后宣布新加坡攻防战开始。与此同时，千余名华侨抗日义勇军的队员在保卫兴州的口号下开往前线协助英军作战。由于英国以保卫遭受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本土为主，除少量从马来半岛退守的援军抵达新加坡外，并没有向驻新加坡的英军提供其他任何实质上的军事援助，所以造成了防守新加坡的力量势单力孤。1942年2月15日，英军起降，新加坡沦陷。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行动，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参谋主任山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 有着日军隆美尔之称的山下奉文派遣坦克部队穿越马来半岛的丛林，占领了大英帝国的珍珠新加坡，这里曾被视为最难以占领的据点。山下奉文还下令要求27000名俘虏整齐排成长长的队列供他检阅。这一举动无疑是对战俘最大的羞辱。1946年，山下奉文因为二战中犯下的罪行被判处绞刑。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俘虏大都因为饥饿、热带疾病和虐待而死。他们被迫帮助日军进行侵略战争，为日本修建铁路，其中就包括修建臭名昭著的桂河大桥。英国人路易斯·波姆在新加坡沦为俘虏，他回忆道：日本人瞧不起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何不切腹自尽。 当时菲律宾被日军重重包围，罗斯福下令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撤退，从而保证其顺利脱身。麦克阿瑟将军抵达澳大利亚后说了一句话：我会回来的。30,000美国步兵带着1917年的旧头盔沦为了俘虏，一同被日军俘获的还有30,000名菲律宾人，他们被赶往100公里外的集中营。这就是巴丹死亡行军。幸存者西德尼斯图尔特回忆道：我们10天10夜没吃东西，经常挨打。那些没力气走路的人，守卫会用剑斩下他们的头，杀了他们。 仅仅过了5个月，日军就摧毁了同盟军的远东力量，了一半太平洋战场。 1941年5月5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发布了大本营海军部第18号命令，正式批准了中途岛作战计划，并被命名为米号作战。 中途岛海战，美国海军能以少胜多吗？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942年，美国参战，1100万美国民众应征入伍，600万妇女代替那些入伍的男人进入兵工厂工作。罗斯福定下了一个惊人的生产目标：6万架飞机，75000辆坦克，以及1000万吨船只。这就是胜利计划，但是胜利也还是个未知数。美国人有点泄气了，必须想办法鼓舞士气，轰炸日本。但怎样轰炸呢？一个大胆的计划应运而生，美军大黄蜂航空母舰搭载16架 B-25 轰炸机靠近日本。如此巨型的飞机从狭窄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还是第一次。此次奇袭行动由空军上校吉米·杜利特指挥，他曾是一位著名的竞赛飞行员。前往日本的飞行旅程非常漫长，杜利特的飞行中队面临燃油不足甚至有去无回的危险。装上燃油和炸弹后，笨重的飞机从甲板上摇摇晃晃地起飞了。电影《东京上空30秒》讲述的就是这次任务。数吨炸弹只造成了微弱的破坏，却重创了日本帝国。一些美军飞行员遭到了日军的报复，他们被当作战犯受审，其中的大部分被判处死刑。 1941年4月28日，山本56在大和号巨型战列舰上召开了日本海军高级将领会议，确定了进攻中途岛的具体作战计划。他打算先派一支舰队进攻阿留申群岛，在该群岛的阿图岛、基斯卡岛登陆，把美军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北边去，然后再派遣主力舰队去夺占中途岛。作战日期初步就定在6月初。5月5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发布了大本营海军部第18号命令，正式批准了中途岛作战计划，并被命名为米号作战。 东条英机和山本56认为，美军的突袭证明了日本有必要将防护阵地向东扩展。